唱了一帮足下。 爹 娘 夫人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 儿啊，你的喜事来了。 女儿有何喜事？ 岂有美人前来提亲？ 当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提亲此人大大有名，待本人马登才。 是 马家岳家门当户对，那马文才又是为父亲言得尽，他的才学相貌实在同辈人之上，与我儿颇为相 不远。 是啊， 夫人，小姐他 怎么样？ 小姐他 难道要是有什么阴亲不成？ 你快一些讲来， 快一些讲来。 生已有托离。 Ah! 堂，儿是为父独生女，此福音呐、

Thank you. 看人家高高兴兴的迎亲去了，可我家相公自从回家后对祝小姐朝思暮想，日日成疾，一病不起，虽经大夫多方调治，可还是滴水不进。两天前他去世了，临终的时候他还一直喊着祝小姐的名字。可怜的相公，哎，没法子，我这就给祝小姐报个丧信儿去。 这还了得！ 哎呀，员外安然！哎呦，我说员外安然，花轿就要到了，小姐装扮好了没有？ 急啥人呀？女婿，女婿， 快快催他上座！ 报，启禀员外，花轿已到巷口了。 赶紧，赶紧，女婿，女婿，女婿！小姐穿戴好无忧。 小姐她说叫她穿戴上轿得应她一件事情。 何时你快些讲来。 她说前日得梁相公噩耗，伤痛不已，今日要她出嫁，须应她外照丧服。 啊， 先到梁相公坟前吊祭，而后去马家，不然宁可一死，绝不上轿。 哎呦，他上去呀！哎呦，启禀员外，花轿已到门口了。 哎呀，这就依你家小姐，快去快去！ 员外，那多丧气呀！ 夫人，你看，我把赏给你，我把赏给你。夫人，我们快点催他上轿。 员外， 嗨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这事儿啊，当初我就瞧着不对劲儿。就说头一回来住家吧，连小姐的面儿我都没见着，闹了半天呐，人家是私定终身了。您听见没有？刚才小姐说了要穿着丧服上轿，她哪有这样的事儿？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 Thank you. 叫兄对光之后求公义愿之王学青色花美康静